一到十二章。那要读的经文等一下会在信息的里面会来一起来读。好，在开始之前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有没有怀疑过到底圣经的内容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有。哇，有人好有信心的，没有。有人怀疑过吗？我想应该多多少少会有人怀疑过，我也曾经怀疑过。我想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会有 一段时间会想说，这到底是真的吗？这些神迹是真的吗？圣经写的是真的吗？好，犹太人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严谨的。他们抄写的时候，只要抄到神这个字阿多奈，他们就要把笔尖怎么样拿去洗一洗。然后如果抄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们要先去沐浴洗澡，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再来继续抄。然后他们抄的时候会大声的将一个字一个字的字母读出来，如果发现有一个字母错了，他就整张全部都烧掉，会重抄一遍。所以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呢，是非常恭恭敬敬，而且没有丝毫不就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可是问题是，那是他们抄的啊，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怎么知道犹太人他们所抄写的圣经是完全正确的呢？以前又没有印刷术，以前有那个随身碟吗？哇，现在随身碟好方便的，连手机都可以当随身碟使用。以前也没有随身碟啊，那些抄下来的东西怎么保存下来？文字的保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怎么确定现在的抄本和原来最初他写的时候原始的抄本是一样的呢？有没有可能是抄错，或者是在抄的时候把这个抄的人的个人的想法抄进圣经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礼拜读到以赛亚书，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它最早的抄本呢是马索拉抄本，大概是在主后的900年，也就是在耶稣降生900年之后的抄本。所以这个事情就不让人家怀疑啊，以赛亚书中有关耶稣的预言是真的吗？因为耶稣出生后900年的抄本，这个抄本不会有人把它加上去的吗？有可能是真的吗？如果以赛亚书有可能是被篡改的话，那新约耶稣预言的意念也有可能是假的。所以一直以来有许多的人，他们对圣经的真实性提出很多的怀疑。一直到了大概1947年的时候，在以色列的死海附近，有几个年轻的牧羊人，他们为了要寻找那个走失的这个山羊，他们在死海的西面的一个陡峭的悬崖上面发现了有许多的洞穴的小洞口。哦，看到这个图片，那边有个比较大的洞口，但是在左边那边的下面的一点的地方也有好几个小小的洞口在那里。那么他们在这些洞口的里面呢，发现了大量圣经的手稿，现在我们称作这些手稿叫做死海古卷。死海古卷经过鉴定之后，就是确认它的时间呢是大概在耶稣降生之前，耶稣降生之前哦，大概150年左右完成的。这些古卷呢，因为年代的关系，因为已经差不多将近2000年的时间了，所以有些已经残破不堪。但是有一卷书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这一卷书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以赛亚书。他们经过比对之后，经过科学家比对之后发现，我们现在所读的以赛亚书和2000年他们所写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死海古卷又被称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它证明了犹太人所手抄本的严谨和精确，也证明了以赛亚书中有关耶稣预言的真实性，不是后来的人篡改或者是加上去的。所以我们从死海古卷的发现来看圣经这一本书的时候，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本圣经真的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圣经写作的年代，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前后的时间大概是1500多年，然后它的作者大概有40多位的作者。这些作者呢，有的是在皇宫里面，有的是在渺无人迹的这个旷野，有的是在战马嬉笑的沙场上面，有的是在海岛上，有的是捕鱼的，有的是睡吏。这么多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作者的背景，这么久远的年代，但是它的内容、它的主题全部都协调一致， 你可以相信吗？这样的一本圣经，有四十几位作者，每一个人背景不一样，他们不是关在一个教室里面哦，大家一起来讨论哦，而是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各个不同的时间，但是他们所写出来的一样的里面的内容跟主题，跟上帝所启示的是一样的，是朝向一个方向的。所以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如果有任何的矛盾，我相信现在的科学家啦，或者各种不同领域的专家或者学者，他们都会提出很多的质疑。但是目前还是没有人可以推翻圣经，所以这个圣经是一卷很特别的书。所以圣经绝对不是人可以凭空想象的出来，这是上帝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上帝的话呢？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多读圣经，要把时间分别出来，把每一天的进度都要把它定出来，无论是一天一章或者是一天四章，每天都有进度。可能有人会觉得哦，这样子很知识化呢，很无聊呢，每天都有进度。其实这是要培养我们读经的习惯。画画的人都说什么临摹什么入手，临摹就作入手，有这句话吗？我记得我以前有读过嘞，临摹就作入手，而是你先去临摹以前人的作品，入手临摹他的作品之后，入手之后才慢慢的有你自己的风格出来。同样的，当我们每天有一个进度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临摹一样，在培养我们读经的一个好的习惯。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我们现在是每天一天一章哦，不要放弃，这个坚持下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每天读一章圣经啊、哦。今天是读到以赛亚书，我们现在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大家继续的要读下去。好，要进入正式的主题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而你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这是宝贵的。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降服在你面前，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在爱中来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主，我们将今天的信息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恳求你接近你仆人的口，好叫孩子所说的可以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次仰望交托在你手上，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以赛亚书呢又被称作是小圣经，圣经有几卷？有66卷。那以赛亚书有几章？有66章。圣经分为旧约跟新约，旧约有几卷？上面有写哈，39。新约有几卷？27卷。以赛亚书也是一样，它分前半部跟后半部，前半部有几章？一样是39章。后半部几章？一样是27章。好，那旧约呢？它主要是关于律法以及违背律法的人要受惩罚。那在前半部的39章，以赛亚书谈到的是审判。那新约呢，谈到的是救赎的恩典。可是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呢，谈到的是有关安慰、恩典和赦免。所以圣经和以赛亚书的整个架构几乎是雷同的。所以以赛亚书可以说是整个圣经的缩影，所以又称作是小圣经。那以赛亚书呢，又被称作是什么？又被称作是弥赛亚的先知，因为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这卷书里面至少10次以上谈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内容包含有关于弥赛亚的出生、他的身份、他的名字、他的传道、他的工作、他的品德、他的受苦、复活、再临跟作王，这些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呢，经节在周报上面都有。如果你也想要再仔细的去抄稿，你可以参考周报上写上的经文。那因为投影片写不下去了，所以我就把经节写在周报上面。好，所以在耶稣出生700年以前哦，以赛亚他已经非常完整的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有关耶稣的全貌，所以以赛亚又被称作是先知中的先知。因为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卷书对弥赛亚有这么清楚的预言。好，在以赛亚的年代呢，当时候是亚述帝国，他不断扩张他的版图，他灭了北国以色列，掳走了所有以色列人。过了几年，亚述人攻入这个犹大国，掳走了20多万人，毁灭了46座城市，只有耶路撒冷幸免于难。 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所以当一个国家面对要灭亡的命运的时候，我想国王百姓他们一定想要如何挽救国家的命运。我们台湾身处的这个环境，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都觉得作为一个台湾人很有感，对不对？我想一个国家的兴衰盛亡都会是很有感觉的。所以犹大国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想要怎么样让国家能够复兴起来。可是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吗？犹大国他们作为神所拣选的百姓，在这个时刻他们竟然跑去向谁求救？他们去向埃及，向亚述帝国求帮助。所以第一章第二节那里就说了，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个场景有点像是在一个法庭一样，一个受冤屈的人向法官陈情，大人啊大人啊，求你明辨是非啊，求你判断啊。在这个经文当中，以赛亚可以说是他呼天喊地，求天地来为神来做见证。天啊地啊，你来为我做见证吧，这个以色列民背逆我，他离弃我，他藐视我。这个牛驴认识他的主人，可是以色列民他却藐视我。天和地岂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吗？什么时候轮到天地来为神做见证呢？以赛亚书的一开场是惊天动地，呼天喊地。你可以想象上帝的心是有多么难过吗？犹大国不只是悖逆离弃上帝，他们政权纷扰，道德败坏，信仰偏差。上个礼拜牧师有讲到说，犹大国甚至用火焚烧他们自己的孩子来献祭。犹大国他们败坏，他们拜偶像，离弃上帝。所以上帝呼召以赛亚要对犹大国发出严厉的斥责和宣告审判。这个宣告审判在1-39章。可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要审判，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上帝的心意是要安慰、拯救和复兴。这个是在后半的40-66章。所以我们看见整卷以赛亚书的重点是什么？是关于拯救。上帝要出手要拯救，但是拯救是有步骤的，拯救是有计划。所以拯救的步骤是有审判，可是在这审判的当中有恩典。在以赛亚书中的几个重要的主题里面谈到就是像我们最常唱的一首歌，神在神在神在，就是 当那个以赛亚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那个天使在那边喊圣哉圣哉圣哉。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连续喊三次同样词以上的，你没有听过什么怜悯怜悯怜悯，没有圣公义公义公义，没有三次圣哉圣哉圣哉。他是圣哉的神，他是神圣的神。在以赛亚书他看见这样一个神的时候，他要谈到的有关于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的内容里面，不论是谈到圣洁，谈到惩罚，谈到救赎，谈到弥赛亚，谈到希望，都围绕在神的公义和神的公义审判和神的恩典怜悯之间。所以我们看见拯救它包含了公义审判还有救赎恩典，而弥赛亚的来临就是神救赎拯救的记号。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的核心主题，弥赛亚的来临正是神拯救的记号。所以今天我要用三个名字来分享这卷书的核心主题：上帝的审判、救赎和弥赛亚。好，第一点，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名字很长哦。他的意思呢，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好，第8章3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好，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他是以赛亚 第二个儿子的名字。他透过取这个名字呢，来向犹大国宣告审判的信息。这个审判的信息我们刚才有谈过，在1到39章，也就是说预言审判将要来到，如果百姓再不悔改，灾难马上就会临到。以赛亚对于犹大国发出审判的宣告，犹大国最大的问题是他不依靠耶和华，他们想要依靠人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的急难。而犹大国的百姓虽有圣洁的外表，但是他的内心却是腐败透顶。整个犹大国1到12章最常讲的就是不公不义，上次君王，下次百姓，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不公不义，他们的罪让上帝非常厌恶。上帝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彰显公义的方式之一就是愤怒。上帝看见他的百姓活在罪恶当中，他就会愤怒，并且他必须审判惩戒。审判的宣告是要让百姓认识上帝的公义，认识他是圣洁的神，任何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圣洁的事情都是敌对神的，所以要悔改，再不悔改，审判的灾难就会临到。其实我们最常讲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喜欢上帝像一个非常慈祥的爸爸一样，就像刚才敬拜团带的诗歌在爱的拥抱的里面，我们很喜欢这样 的氛围，我们喜欢上帝 像父的这样拥抱在我们的当中。可是上帝他也是公义，他也是圣洁，他会愤怒，他会惩处人的罪，甚至他会咒诅，他也会降灾。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的公义和审判，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恩典有多大。因为认识上帝的公义有多少，才会认识上帝的恩典有多少。任何的罪一定会带来上帝公义的审判和愤怒。上帝执行最彻底的审判是在谁的身上？你知道吗？上帝执行最彻底的审判就是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断气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天父公义的审判就是离弃，就是降在阴间。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神离弃，并且降在阴间。上帝公义的审判一定会执行，可是在罪恶的里面我们不可能得救，但是上帝他要救我们呢，所以他一定要处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上礼拜光华国中举办运动会，这个陪读班的孩子们他们在讨论这个100公尺跑几秒，这个市民你有跑吗？好，他们 大概平均啦，大概13秒到15秒之间。如果我要求一个幼稚园的孩子跑100公尺，要跑得像国中生的哥哥一样跑到13秒，你觉得合理吗？好像不合理嘛。如果他跑不到这个要求，然后我还打他，我还骂他，你觉得我这样公平吗？不公平，而且不公义，对不对？同样的，上帝用他圣洁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圣洁的生活，可是问题是人犯罪之后，我们根本达不到上帝对圣洁的标准，因为我们这样子，上帝就要审判我们，处罚我们。哎，你觉得合理吗？啊，我就是达不到啊，你爱我圣洁，我就是做不到啊，然后你要处罚我，你觉得这样合理吗？好像不太合理，就好像我要求幼稚园的孩子要跑百米，要跑13秒，这不合理啊。同样的，我们做不到，但是上帝却要审判，这样的话不仅不合理，上帝反而使自己变得不公义。上帝怎么可以审判我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满足上帝公义圣洁的要求，所以上帝他为了救我们，他自己亲自进入到人的里面，承担人的罪，然后他自己 审判自己，解决我们最新的问题。为什么下礼拜要庆祝耶稣的降生？因为他要进入到人的里面，承担人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因为耶稣承担所有人的罪在他的身上，上帝将他公义的审判的愤怒，全部的完全的甚至可怕的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的基础是因为他执行公义的审判，如果他没有执行公义的审判，不会有恩典。是因为他彻底执行公义的审判，我们才有这样的恩典，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当我们越认识神的公义，才能够越感同身受神的恩典。这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这恩典的重量是耶稣承担所有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要知道恩典的基础在哪里？恩典的基础在公义的里面。我们很喜欢谈恩典，但是我们比较不晓得怎么样去谈神的公义跟审判。但是这两个都是神的本性，我们要认识。好，犹大国面对以赛亚再三的警戒，他置之不理。他们不依靠神，却想要靠埃及或亚述的帮助。他们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政治的联盟上面，寄望在其他的这个可以依靠的力量上面。我们台湾在这个美中之间夹缝中求生存，今年以来已经有几次这个签署这个军售给我们最新的武器，有人有留意吗？已经有5次签署这个军售武器给我们，有这个多管火箭的系统，有爱国者三飞弹，有防御的，有侦察的，也有攻击性的武器。这些武器增强我们台湾的国防武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不只是需要有这些有效的武器，或者是在政治上站哪一边，我们更需要的是依靠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为国家祷告，在这个局势动荡甚至紧张变化的时候，恳求神在我们的国家中掌权，保守我们的国家。犹大国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政治的联盟上面，我们好像也常常这样，把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在其他的力量上，可能是财务上，经济的实力是我的安全感，可能是健康医疗的系统，医疗的保健是我的安全感，可能是专业的技能，要考证照或取得文凭是我的安全感。有人平常不来教会，可是身体一有状况不舒服，哦，就赶快跑来教会传道啊，哦，牧师啊，师母啊，赶快为我祷告啊，哦，这样。当然，我们不论什么原因来教会，我们都很欢迎啦。可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我真正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是我的健康，还是我的上帝？以赛亚对犹大国审判的宣告，不是依靠联盟，乃是依靠耶和华。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说健康、财富、专业技能这些不重要。在路加福音12章34节那里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的心在哪里。我的心有依靠什么？这是以赛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问。虽然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他在问以色列民，你们有依靠什么？同样的也是在问我们，我有依靠什么？现在这个世界有太多可以让我们依靠的，有些东西会让你有充电的感觉，让你觉得哇，好有意义。或者是有些东西会让你感到安全感，好像有一种稳定。那有些会让你感到愉快，让你觉得哇，真是值得，不虚此行。可是相对的，有些会让你上瘾，有些会让你麻木，甚至会让你失去判断力。我们这一生的岁月中都在寻找某种依靠，除非你认清一个事实，这些依靠都是短暂的，都会消失，否则你不会真正认真思考永恒的依靠。我们到底要依靠什么？我们要扪心自问，我真的依靠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依靠神，我们要悔改。这是以赛亚的信息。 除了个人的悔改之外，教会也要悔改。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每一个时代的转换，这个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快跟不上这个世界的转换了。如果教会没有清楚自己的定位，为了要迎上这个世代的这些文化，或者是风向，或者是流行，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在那边做，但是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却没有把人带进信仰的核心的话，这样子是不好的。就像耶稣他说的，马太福音23:13，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你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悟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在教会做领袖，特别是传道人和长老，需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带领，需要能够分辨社会的脉动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要特别的请弟兄姐妹为你所认识的这些牧者长老们来的领袖来祷告，使这些牧师跟长老都能够不偏不倚的走在上帝所预备的道路上面，来牧养他的教会，不要叫这些领袖成为一个瞎眼的领路人。好，第二点，施雅雅述。施雅雅述的意思呢，就是愚民要归回。好，在第9节那里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下一章，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能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好，施雅雅述的意思呢，就是渔民要归回。施雅雅述是以赛亚大儿子的名字，透过这个名字，他预言安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安慰的信息我们前面讲过，是在40-66，虽然有审判，但是会有救恩，将有圣洁的渔种要归回，将有圣洁的渔种要归回。神对罪恶施行公义的审判，但是因着怜悯，他没有将以色列人完全的消灭，他留下一些余种余民。在第6章那里，上帝应许会有圣洁的种类存留，好像被砍伐之后留下的树墩子一样。这个应许和弥赛亚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最后弥赛亚的出现就在这个圣洁的余种的根里面。所以以色列民族他们最后复兴的盼望，就是在11:1那里耶西的根所发的枝子里面。所以上帝的审判临到犹大国，但是上帝会保留圣洁的余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面对上帝的公义和审判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是蒙上帝所保留的余种呢？为什么上帝会拯救你拯救我？我不知道，这是奥秘，是上帝全然的恩典。你看外面马路上的行人这么多，那为什么是你坐在这里？是你是我坐在这里？我想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某些上帝在你里面看到的所宝贵的，是他为他自己所留的余种，是圣洁的余种，所以你会坐在这个地方。阿们吗？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坐在这里敬拜神，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岂不就是上帝在末后世代为他自己所保留的余种吗？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这样余种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公义审判发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存留，可是神却拣选了我们，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因着这样的恩典，我们更要去怜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甚至是那些现在还在罪恶中的人。好，这是施雅雅述，就是上帝会为他的百姓留余种，余民要归回。好，第3，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这边的经文比较多哈，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读一节，然后弟兄姐妹读一节。啊，但是它的节数可能 有些是四章、七章、九章、十一章会跳着，但是就是我一节，然后弟兄姐妹一节，这样子轮流着读哈。四章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义、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公义的边界，断是非言不 平，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义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他的带子。好，在这边预言有一个人将要出现，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是以马内利，他要与我们同在。好，以马内利是第三个名字，就是弥赛亚对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这些百姓预言，将有弥赛亚会来到我们当中，会住在我们当中，而且他是要以君王的姿态出现。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审判人的话，需要有哪两个必要的条件？审判人有没有罪，你觉得需要有哪两个条件？需要有什么证？一个人证跟物证，这是最起码的两个，这个人证跟物证，我们才能够审判。而这个不久前，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发言说这个选举有舞弊的行为，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证据啊，所以他的发言讲到一半就会怎样，就被电视台卡掉了，因为他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嘛，就不能够这样子发言。有些人因为人证物证他可以脱罪，因为他可能被抓了，但是因为有人证有物证证明他没有罪，他可以脱罪。但是也有些人因着人证跟物证反而被冤枉入狱，有没有可能？因为是假证，假的人证跟物证。是非到底要怎么判断呢？这个真的是需要有智慧，有属灵的洞察力。因为要看的不单单只是人证跟物证，还要看的是什么？人的什么？人的内心才是更重要的。教会的治理也是一样，在处理教会人跟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也真的需要有属灵的洞察力，否则很容易被人用话带着走，做出错误的判断。当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需要耶稣来做王，让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判断。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他说什么？行审判不平，眼见断是非不平，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审判哪有不凭眼见的啊？起码都要有，我刚才说的有人证跟物证啊。可是他说什么？弥赛亚的判断是不凭眼见。哎呦，奇妙哦！然后呢，也不听，也不凭耳闻。哎，这更妙了，他不听你怎么说，他也不看你怎么做，那他怎么判？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办？很难。所罗门王是有最有智慧的王，他判了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说把这个孩子杀了，结果他真的母亲就跳出来，真的是需要有从属灵而来的智慧。好，以赛亚说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意思是他要来做王，他要和我们在一起，带领我们学习一同做王。做王就是要管理治理，是一种权柄的使用， 权柄呢，这是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给亚当第一个使命，可是第一次亚当他失败了，以至于让撒旦他夺去这个管理的权柄。当主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一同管理，把这个权柄把他怎么样夺回来。可是现在基督来了没有？第二次来了没有？还没有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要作王啊，对不对？基督来要跟他的教会怎么样一同作王，对不对？可是现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要学习要作王。作王是什么？就是使用权柄来管理我们自己。在家里我们有权柄，在教会我们有权柄，在我们的职场工作上我们有权柄，在学校我们也有权柄。每个人都有上帝所赐的不同的权柄，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个人的角色上面好好的使用权柄来管理。因为你不管理权柄，就会被撒旦夺去权柄。当权柄被撒旦夺去的时候，就是混乱，就是没有次序，不协调，疏离，肤浅，表面化，没有目的。有一句话说，你不管理他，他就乱给你看。陪读班就是最佳的写照，你不管他，你不给他规范，他就乱给你看。每次到八楼去他们去玩，你不管他，你可以想象八楼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吗？你不管他，他就乱给你看。好，如果社会国家有这样的一种混乱的现象，我们要祷告，求神来掌管，赐给国家的权柄者有智慧，可以引导国家，整体社会才被蒙福。如果教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也要自省，也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来治理他的教会，使教会有次序，走在基督的心意的当中。如果个人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自己要悔改，要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知道仇敌来的目的是要什么，要偷窃、杀害、毁坏、倾倒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果不管理我们自己，就是任仇敌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拿起我们的权柄，尽自己的力量守护好自己，管理好教会，并且为国家社会来守望代求。我想这个是弥赛亚他降临的意义。弥赛亚降临他不单单只是个人的，我们常常以为是这个救恩是属于我个人的，好像我跟群体我跟国家都没有什么关系。弥赛亚降临让我们看见救恩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属于个人的，而是一个群体的，它是群体的一种观念，和教会和国家社会都有关系。我们要在个人的救恩上面参与在这群体的救赎的计划的里面。因为弥赛亚的这个预言本身，它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性的预言。它是对以色列民一个人说吗？不是，它是对以色列全体百姓说的。圣洁的渔民是一个吗？不是，是一群人。这个预言是对一群人说话的，所以弥赛亚的预言是群体性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迎娶的是谁？心腹是谁？是教会。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迎娶是个人吗？ 不是， 迎娶的是教会。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不委身在教会里面，我很抱歉的要跟你讲，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很怕看不到你。因为耶稣来迎娶的是教会，不是个人。有人说，哦，我在家里面，哦，看不 TV 就好了。不对，迎娶的是教会。基督的信仰不是个人的信仰，是一个群体性的信仰，是群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我们需要委身教会，服侍教会，我们并且要为国家社会来守望。因为我们要看见的不只是我得救而已，我要看见你得救，我也要看见他得救，我要看见这个社会得救，甚至我要看见我的这个城市，我的国家可以得救啊！这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啊。所以让我们一起参与在这个永恒的群体的救赎计划里面。的确救恩是个人的，但是它也是群体。我们要参与在这永恒的一个群体的救赎计划的恩典的当中，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迎娶他的教会，不是个人。好，结论。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有关耶和华拯救。以赛亚的名字意义就是什么？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以赛亚书的核心和以赛亚他这个人的生命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上帝透过以赛亚不单是向以色列人说话，也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以赛亚宣告审判的信息，但是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毁灭你，审判的目的是要你悔改，审判的目的是要带来拯救的。可是耶和华拯救他要怎么救呢？前两天王教练分享了一篇文章，叫做《妈妈的糖果》，我看得很感动。那故事是这样子的，故事的主角艾尔，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在他17岁的时候也过世，刚好那几年是金融危机海啸，很多人失业，他也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就独自来到一个沿海的城市，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吃东西，他实在忍不住饥饿，在面包店前面晃了晃晃了晃，因为太饿了，他终于去偷了面包，结果他就被面包店的老板和员工追打，他被打到躺在地上，然后他感觉到好像人生非常的绝望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妈妈，好，这样子他喊出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瞎眼的老妇人就跑出来说，别打我儿子，别打我儿子。这个老妇人呢，她是凯斯琴老太太，她15年前在海上遇难，她的小儿子不见了，当她被人救起来的时候，她的眼睛已经瞎了，她于是就在这沿海的城市定居下来。那凯斯琴老太太她一口咬定这个人就是我的儿子，所以她就把这个年轻人艾尔带回家了。没几天，那个面包店的老板来探访，他趁四下无人就私下跟艾尔说，我知道你根本不是凯斯琴老太太的儿子，只是凯斯琴老太太因为身体的病，她可能时间不多了，而且15年来她一直在打听她儿子柯拉的下落，但是一直都没有音讯，所以我希望你继续可以佯装成她的儿子，反正你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你来这里偷东西代表你也身无分文，你就住在这里吧，陪凯斯琴老太太走这最后一段路吧。于是艾尔就假装成柯拉和凯斯琴老太太住在一起。凯斯琴老太太是靠出售一种动物形状的糖果来赚钱的，虽然看不见，可是她的手脚却很利落，而且她每做完一个糖果卖出去的时候，她都会用狗尾草编织成一个小狗当做赠品，因为她对她的柯拉的小儿子就是这样子做的。艾尔他也很勤快，他不止帮忙拓点卖糖果，他也把这个手艺学了起来。凯斯琴老太太把钱赚来的钱全部都收了起来，然后他对艾尔说，这些钱是要预备给你将来娶老婆用的。时间过着过着，凯斯琴老太太和艾尔就这样相依为命，彼此照顾，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后，凯斯琴老太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把艾尔叫到床边，他用颤抖的手握着艾尔说，小克拉，小克拉，允许我这样子叫，最后叫你的名字，虽然我并不知道你真正的名字，我知道我的儿子不太可能回来了，但是那一天当我听见你因为偷了面包被打在地上呼喊妈妈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想我的儿子如果在远方也是这样子被人打的话，若是有一位妈妈愿意出面为这个孩子出面，那该有多好啊！请原谅我的自私，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充当了你的妈妈。这时候艾尔他泪流满面握着凯斯琴老太太的手说，妈妈，妈妈，你是我的妈妈，我就是你的儿子，我就是你的儿子。凯斯琴老太太过世了，你觉得艾尔他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可能更好，可能更不好，我不知道。好，艾尔他继续留在这个港口，然后他为了纪念这个凯斯琴老太太，他继续的每天制作很多动物的糖果，还研发各种不同的款式，他很勤奋的工作，他的糖果越来越受许多小孩子的欢迎，所以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金融危机也渐渐恢复景气，所以他就开了一个小工厂，开始量产动物型的糖果，他的生意就越做越大，最后成为这个糖果动物型糖果的这样一个最大的供应商，然后他的这个糖果就行销到全国各地。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来找他，他说他是柯拉，在他七岁的时候，他在海上遇难，和他母亲分散了。因为看到动物型糖果的包装盒上面有一个狗尾草编织的小狗标签，这是母亲小时候常常做给他的。他抱着希望来看看是否能看到他的妈妈、他的母亲。这时，艾尔激动地握着柯拉的手，说：“走吧，妈妈一直在山上等着你。”耶和华的拯救是什么呢？就像故事中凯斯琴的老太太一样，这个老太太她出手救了艾尔，艾尔偷窃了的罪被一笔勾销了，她重新做人，她努力工作。虽然凯斯琴老太太走了，但是她的爱，她的生命并没有中断，继续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同样的，神救了我们，当我们在罪恶的当中无助的呼喊说阿爸父啊，他不忍心，天父出手救了我们，他为了救我们甚至亲手把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被称作是神的儿女。刚才我问大家艾尔他会怎么样生活呢？同样的，天父救了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呢？拯救这件事情不是完成式，哦，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拯救就完成了，不是。拯救是一个进行式，就像艾尔一样，他们相处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以至于最后艾尔说：“你是我的妈妈，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一天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说出父啊，你真是我的父，我是你的儿子吗？有没有可能天父会对我说：“孩子，我不认识你。”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和天父相处，我们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每个礼拜都来会堂，虽然按时规律的来教会，可是我们的心却跟神是远离的。耶和华拯救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份的改变，它是一个爱的接纳，爱的流动，是爱的行动，是可以见证的。就像艾尔一样，他接受了凯斯琴老太太的恩典，接受恩典只是一个转机，只是一个开始，后续才是更重要的。他管理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一个真正新的生命。爱的行动是可以见到的，是可以在生活里面的，是可以分享，是可以感染，是可以活出来的，那个是爱。我们不是说上帝就是爱吗？如果我们的爱没有感染力，如果我们的爱没有可以分享出去的话，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从上帝的审判来看以色列人，上帝所拣选的百姓，这百姓竟然背弃他，上帝要审判，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他们悔改就有救赎。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根本不可能达到上帝圣洁的要求，可是上帝的公义审判，他是先审判自己的儿子，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重生的生命，属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惹动上帝的怒气呢？上帝他会生气，他会愤怒，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公义和慈爱都是上帝的本性，而恩典的基础就在公义的里面，而公义所要求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上帝就有恩典。公义的要求是，当我们看见自己好像以赛亚在神的面前，他看见自己是一个不洁的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的，是有很多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可是我们要看见我们在上帝身的面前也是一个不洁的人，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生活要悔改，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要调整，我们需要悔改，上帝就有恩典，就有救赎，就有盼望。愿神透过今天的信息，耶和华拯救，劝勉我们要悔改，要依靠他，不再是自我中心，我们要感恩，因为他拣选我们，使我们归回，成为属神的儿女。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有新的生命，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使用权柄，要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真正活出一个属于耶和华拯救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子。好，最后我们要用主导文来做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会选主导文呢？因为我觉得很适合耶和华拯救。它里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真的尊他为圣吗？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真的行在神的旨意中吗？当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每一天的需要，是每一天的生活，是生活的安全感。刚才讲到以色列人，他的安全感建立在政治的联盟上面，那我们的安全感呢？建立在哪里？是神吗？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最大的债上帝已经赦免我们了，但是我们如果不赦免人，上帝会不会赦免我们？会不会？不会。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啊，就好像我免了人的债，我怎么样赦免别人，上帝也怎么样赦免我。那我如果不赦免别人，上帝会不会赦免我？上帝不会赦免，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你不赦免这件事情是罪的。上帝是公义的神，你有罪一定会有审判，但是审判一定会有恩典。重点在于什么？你有没有悔改？而悔改的途径是什么？赦免跟饶恕。所以主导文里面其实有很多 是关于医治的，是关于赦免的，是关于饶恕的。好，那我们现在就用主导文来做我最后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了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